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狂拽酷炫屌炸天，我的娱乐我做主，与你所闻乐理所见，娱乐生风悠哉悠哉。 大家好，过了近2个月，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可是无比的开心与激动。 是啊，想必大家这个寒假过得可滋润了吧，至少从小炒肉的身形可以看出来。 哎，躺着也中枪。 新学期才开始，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话题呢？ 最近在玩抖音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女孩子做一些关于自己男朋友是军人的视频，那叫一个依依不舍，看得我是脑泪纵横。 那和咱警校有什么关系呢？ 咋就没关系了呢？咱警务化管理也很严格的好吧。 也对，最近我也有刷到一些关于警校男朋友的故事呢。 我想听听。 我看首先可以不用担心他会喜欢上别的女生，拿班级举例，基本班级里没有女生。其次不用担心他网恋或者通宵打游戏，学校每天晚上10点半准时熄灯，有学生督查，有中队长管束等等。 这些都是优点，没有缺点吗？ 缺点就是这种恋爱感觉和没有对象是一种感觉。首先男朋友在警校，这种是比较封闭的场合，其次是异地恋，这种更加的令人难过，和没有对象是一个样。 那是挺惨的呀。 看你笑得没心没肺的，就知道你肯定没女朋友。 不要说得这么白嘛。 你难道就没啥想说的吗？ 记得小时候刷西游记，看着挺乐的，长大了回想起唐僧的那9981难，有一难是孙悟空帮不了的，也是佛祖帮不了的，只有他自己才能过这一关。 你难道是说女儿国吗？ 唐玄奘在离开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的国王在城墙上又哭又笑，远远的招手，望着他的背影，大声喊，下辈子娶我可好。唐玄奘一言不发，他圆寂的时候，万众朝拜，众逢诵经，而他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只是说了一句好。 哎，你这脑洞太大了，飘远了飘远了。 哎，你咋这么没有情调，别破坏气氛好不好啊。 小时候觉得躲过了一劫，长大了觉得错过了一辈子，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对，当一个人有了他自己的使命，在爱情上肯定会做出牺牲，这也是我对我们学校男生点赞的原因。 你有听过奈何七尺之躯，以许国再来许卿这句话吗？ 挺耳熟的，是谁说的呢？ 这是蔡锷在离别前对小凤仙说的话。 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是清末明初，蔡锷将军奉旨进京，实为软禁，孙中山犹如失去千军万马。 原来是个革命英雄啊，你是文科生吗？ 不，我是理科生。 那你咋了解这么清楚？ 网上查的呗。你是不是傻？好了，说正经的，在京被软禁期间，蔡锷依然活动在政坛上，积极拉拢民主人士，集合蒋方正、阎锡山等人组成军事研究会，力劝袁世凯进行军事改革。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被权力的欲望所控制，极力推行军事独裁，倒行逆施，党同伐异，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此时的蔡锷已无实权，加之被严密监控，改革无望，内心十分苦闷。 将军出身的蔡锷，威严而又不失风雅，常混迹于北京八大胡同。原本效仿段祺瑞时袁世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然而却在这里结识了小凤仙，并演绎出一段传奇佳话。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慕，两情相悦，英雄美人翡翠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给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 在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后，对小凤仙说，奈何生已许国，再来许卿。 好感人的爱情故事。蔡锷先生是为国捐躯，而我们工大的小哥哥也是为了献身于公安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真心点赞。 对，有一个警校的男朋友，虽然没有了浪漫与陪伴，但有的是责任感与安全感。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下周再见。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了一会儿说， 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 进去吧，里面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这是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的父子离别片段，虽然出于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橘子的这个梗一度红遍网络， 但不可否认，那情感细腻的笔触，刻画入微的描摹，直击心灵的共鸣，使这篇文章仍是续写亲人离别中的经典之作。 我是主播赵明正， 我是主播朱祥燕，欢迎收听文化组为您带来的工大之声。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有看不尽的春秋冬夏，故乡有品不完的绵绵情意。 自山南至水北，自菱角至浪尾， 在碧波荡漾的椰岛海滩长大，清风拂过，沐着骄阳； 在山千绿水的温婉江南长大，品着苏点，断桥听雨赏荷； 在古韵庄严的西北城楼长大，寻觅千年的历史足迹，耕读岁月镌刻下的难忘的红色诗篇； 在辽阔富饶的松花江畔长大，体味劳动人民的辛劳与汗水，豪爽与热情； 在万马奔腾的苍茫草原长大，踏着牧歌一路驰骋； 在雪山金顶的巍峨高原长大，喝碗酥油茶，足以慰风尘。 少年不识愁滋味，在家的屋檐下，我们从不畏风霜。 而今识尽愁滋味，行影伴我远走。 不论是家人离别时的万般叮咛，还是归来后的欣喜洋溢，那难舍难分的情愫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湿润了自己层层包裹自觉刚毅的心田。 总是觉得出去外面就一个人了，那地方难免空落落的。 离别意味着成长，代表着担当。梦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远方。 古人遥寄明月诉相思，轻托流水伤别离。家书万金，期盼梦中魂归故里再相遇。 而今电话中那熟悉的声线，相片中那熟悉的笑脸，更是拨动你我的心弦。 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都还是个孩子，一辈子都是家的孩子。 离家才懂得他乡遇故知的喜，喜从何来？因为故知携着乡音，带着乡愁， 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光景中奔波穿梭，遇见那些或长或短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一起欢笑，一起流泪， 见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感叹世界之大，满眼繁华；听到了自己从未听到的，感慨人世百态，气象万千，才发现自己从前拥有的只是凤毛麟角。 增长了学识，磨砺了意志，沉淀了气质。 时间是治愈创伤的良药，时间也是成长的催化剂，便再也没有了来时的焦灼与欣喜，没有了来时的孤独与无助。 我们好似都习惯适应了异乡的生活，可以有条不紊，可以大展宏图，但心里却总觉得安不下家。 每当有人问起家在何方，万般酸涩与念想随之便幕幕浮现。那是一个避风港，那是一个温柔乡。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想躺在家乡陪伴自己多年的小床，尽情嬉闹。 每当生病发烧的时候，还是想喝一碗母亲亲手熬的热粥。 每当黯然神伤的时候，还是想父亲能给自己一个坚实的拥抱。 生于古代乱世，诗人将士题诗以抒乡愁，多少游子思乡怀人而还不得。 再次踏上故土，却已是物是人非，乡音无改鬓毛衰。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番光景了，无不令人唏嘘长叹。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落叶归根，来时无口，才当得圆满。 灵魂是有归宿的，情怀亦需有寄托，而乡愁正是情怀的寓所。故乡的故土故人啊，诚心愿你们岁岁安好，静待荣归。 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像星闪见你，星星念念你，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Hello， 大家好，我是笑笑， 我是舒月。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化之心，听我们节目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大概都处于青春期这么一个阶段，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啊工作是否觉得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感觉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找到自己的一些方向和目标，为今后的生活努力和奋斗。刘同说，我曾经谈过一段恋爱，分手的理由是因为我不够有钱，后来我拼命赚钱，却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人。我曾被同事排挤，因为我不懂得规矩，后来我懂得规矩，但再也不愿意用这个理由去刁难新同事。我一直和父母抗争，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不那么好，后来我过得越来越好，我才知道他们只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这些年我一直试着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更完整的自己。是啊，一件事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坚持就会慢慢变成习惯，原来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就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下定决心才能开始的事情也变得理所当然。当我们尽力把悲观的事情用乐观的态度去表明时，你会发现迷宫顺着走出出口能遇见光明，倒着回到原点依然会发亮。我们都一样，正处于期盼未来、挣扎过去、当下时间的样子，会狼狈，要潇洒，但是更多的是不怕，不怕动荡，不怕转机，不怕突然。谁的青春不迷茫？我们都一样。 读书的时候，我每天羡慕好多人，他的得体谈吐，他的干净搭配，他温暖又有趣，他和他细心珍惜。有时我会产生自己怎么一无是处的念头。后来换了新环境，我模仿他们的谈吐，回想他们的搭配，我尝试变得有趣，尽量尊重每个人。我想成为自己曾羡慕的那些人。其实能看出别人美好的人就不是一无是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护好了他们，也就是成全了自己。你会渐渐明白，失败不算什么，因为它好过你曾主动的放弃；撒谎不算什么，它好过你曾很蠢的隐瞒；被甩不算什么，它好过你抢先分手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我们学会了了解自己，才知道自己多不堪；我们学会了了解别人，才知道别人多宽容。人生也许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都没能好好的与他们道别。人人都记住了这句话， 人人都有来不及和不尽兴的道别，更多的放不下都是因为不甘心，很多的不甘心才会让人的记忆一直有生命。 年龄越大越喜欢喝点小酒，因为心里有些话越来越说不出口，加班越久越喜欢一个人走，因为想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忍受多久，当初都是一群人上路，后来都需要一个人独处，都曾经希望任何人给自己发短信，拿起手机却又不知道该打给谁，只有经过了这段才有回忆的笑淡。你爱过的那个人是我，你讨厌的那个人也是我，你关心的那个人是我，你反感的那个人也是我，只因为那个人是你，所以我才把很多面的自己在你面前展露无遗，我满怀希望等你接受每一个我，而不是被我笑到转身离去。只有自私的你才会爱只有最好的我，只有包容的你才能忍受最坏的我，把一成不变的事情做得不一样，你就离晋升不远了。最怕的事情就是今天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明天知道下周要做什么，今天知道十年后自己要做什么。而工作中真正的努力不是一直死扛一件事情，而是你不断的改进，让你的对手上班如上分。 想要活得爽，大家都劝你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既然做不到不在乎外界的评价，那就请把自己手头的事都尽心尽力给做好，让别人对你有好的评价，而不是你永远都在反驳别人对你的坏评价。曾经爱过一个人，打电话、写情书、送早饭、打开水、送礼物、上下班，最后还是分手了。有个留言说，这些事情谁都能做，不是非你不可，这次你做完，下次换人做都不会记住你。你需要做的事是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总和对方赖在一起，要让其他人都比不上你，这才是硬道理。22岁遇见好哥，才知道一个人的工资能到10000那么高。25岁认识薇姐，才知道这个世界你能想多大就能多精彩。27岁遇见张爸，才知道做领导不需要什么都是第一，但你要让同事们都信任你。31岁做了更多的挑战，才知道其实服输也是一种胜利。成长中最深的孤独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你只能看到自己。 这几年有朋友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有朋友与有家庭暴力的丈夫离了婚，有朋友卖了房子环球旅行，有朋友半工半读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有朋友与多年的男友分了手，有朋友离开父母开始一个人漂泊，有朋友出了自己的画册，有朋友组了乐队开始歌友会，他们都过得很好，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20岁时我们想让世界认识我们，30岁时我们认识了世界，我们开始知道幸福不过是与生活合得来，与世界过去的日子谁的青春不迷茫。20岁时我们可以昂首，我们学会了低头，因为每一次低头都是一次对自己的肯定。毕业后好多事情都被颠覆了，原来校花也会变丑，原来找工作可以和专业无关，原来大家对于未来都是一样的焦虑，原来不上课不考试真的拿不到学位证，原来第一份工作工资那么少，原来招聘会挤都挤不进去，原来毕了业嫁人也很难，原来读书真好。 倒不是因为喜欢听而一直重复那首歌，而是因为那首歌会想到你。倒不是只喜欢同个类型的人，而是这个类型的人会让我想到你。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离开，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靠近。你不用可怜我，毕竟后来我发现这个世界像你的人有很多很多，比你好的也有很多很多。寂寞和孤单不一样，孤单只是你的旁边没有人，而寂寞却是你的世界都没有人。一个人的孤单是会上瘾的，一个人太久的寂寞则会把他自己都给忘了，也会忘了曾经最好的一个人的感觉。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多爱、等待、理想、关怀最后都输给了时间。其实这个城市什么都不缺少，就是缺少时间。我们来不及恋爱，来不及等待，来不及等你拼搏， 也来不及陪你走到未来。我们总是想在极短的时间里找到某种安全感，那种你明知不是最好却又不得不妥协的安全感。你觉得孤单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机会。你觉得黑暗就对了，那是你发现光芒的机会。你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工大之声文化之星栏目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是十八岁的青春， 我们的十八岁 ，I want nothing， 要汹涌别皱眉。女人的十八岁 ，I want my way， 青春照样万岁万岁。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下班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局，明天还会有新的舞台。就在青春的酒局下班，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想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我的青春有点萌。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示了所有运气，换一次咖喱拉比，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哟，这不是陈老师吗？又来寄信了。 嗯，还是老地方 啊，加州是吧？我知道，全都包在我身上。 谢谢你啊，小猪，真是麻烦了。 哎，没事儿，客气啥，这都是我该做的。 小猪，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有没有从加州寄来的信啊？ 哎，陈老师啊，听说加州那面战打得可厉害了，书信呢，怕是收不到了。 那他们可以收到我们的信吗？ 嗯，这可不好说。 好，我知道了。如果加州那边有来信，请帮我留意一下。 好，你放心。 谢谢你啊，小猪。那我先走了。 好嘞，陈老师，再见啊。 陈老师，大军来信了吗？ 没有。 哎，加州那边太乱了，我们家阿木也很久没有来信了。 是啊，很久没有消息了。 我每天在邮局门口摆摊，只要有消息立马跟你说。 谢谢你了，李大哥。 没事没事，哎呦，不耽误你上课，赶紧去赶紧去。 好，那我先走了，谢谢。 都是可怜人啊。 1983年，陈玉27岁。 大军，中秋快乐。距离上一次一起过中秋已经是5年前的事儿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不知不觉你去加州都5年了。还记得隔壁小花吗？就是那个常跟在你身后喊你大哥哥的女孩，他前些天结婚了，我把喜糖给你留着呢，等你回来吃。小猪说加州那边太混乱，你不一定能收到我的信，但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多写几封，你总能收到一封吧。 陈老师，在这儿碰到你，快去，去邮局，加州那边来信了。 李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谢谢你啊，李大哥。小猪，我刚刚听李大哥说，加州那边来信了。 陈老师，你来的正好，我刚要去通知你呢。 有我们大军的信吗？ 有的有的，我这就去给你拿啊。 好。 喏，陈老师，给大军哥的信。 谢谢你啊，小猪。 小玉，信我收到了。炮火打中了嘉兴部队的电线，部队仅有的两部电话都坏了，战火蔓延，邮局也遭殃，很多书信都收不到。我在这里一切安好，不用为我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照顾好自己。 陈老师，你怎么哭了？大军哥他说什么了？ 大军说他一切安好。 陈老师，这是好事啊，你别哭。 我就是开心。 陈老师，相信再过不久大军哥他就回来了。 是啊，快回来的。 1986年，陈玉30岁。 又一个3年， 你的归西还是遥遥无望。我三五个月才收到一封信，落后的通讯跟不上匆匆流走的时间。即便你一再让我放心，可我还是感到焦虑不安。我想我大概需要做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了。我为你织了一箱毛衣，就等你回来穿了。小猪，我来寄信了。 哎呀，陈老师，你来的真凑巧，大军哥他来信了，我这刚要给你送过去呢。 谢谢你啊，小猪。 哎，不用谢。陈老师，那我先去忙了。 好，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去忙吧。距离上一次收到信是两个月前，这次怎么这么快啊？ 小玉，见信一切安好，加州这边的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想再过不久就可以回家了。这次回来我哪儿也不去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终于要回来了，感谢上苍，终于让我的大军回来了。 1988年，陈玉32岁。 1987年5月，加州最后一次发生大动乱，死伤无数。加州到南部的书信来往也断了，我也快一年没有收到大军的信了。我无数个日夜在祈祷，希望大军平安无事。上苍，他仿佛听到了我的祈祷。1988年3月，战争终于结束了，去加州支援的部队终于回来了。很多人都在港口等着，等待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刻，而那些人也包括我。 陈老师，你别等了，快回去吧，船都空了，不会再有人下来了。 我再等等，后面可能还有船没有到港口呢。 陈老师，只有两条船从加州过来，而且两条船都已经停岸了。 不会的，大军说过让我等他回来的，他不会骗我。 陈老师， 唉，小猪，你先走吧，我想再等等。 可是， 没事，你走吧，你还要工作呢，不用担心我。我不会做傻事的。 那陈老师，我就先回去了。 好，大军，你怎么还不出现？你到底在哪儿啊？ 慢慢的，港口只剩下陈玉和两条船。陈玉一直盯着船，目不转睛，生怕错过一丝希望。而海浪击打船身发出的声响，却好像在嘲笑他，看不清事实。那天陈玉还是没等到刘大军，同行去加州的阿木找到了陈玉，说加州最后一次战乱中，大军为了抢救最前线伤员被炮火击中，不幸去世。陈玉听到这消息，很平静地接受，仿佛死去的那个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人。后来，周围人都说，陈老师疯了。他常自言自语说，刘大军快回来了。每隔几个月，还要去邮局寄信给刘大军。每天下 下课后去港口等，可他举止行为又跟正常人一样，不疯也不傻。 陈老师，你都退休了还去上课？ 下个月是学校80周年庆典，校长让我们这些退休教师过去彩排节目。 哎呦，那时候可指定是热闹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行，先不聊了，我得先去彩排节目，晚点儿还要去港口等我们大军呢。 哎，陈老师， 怎么了？ 港口风大，记得带件外套。 好，不聊了不聊了，那我先过去了啊。 好嘞，陈老师，再见。 再见。 今天是南部中学80周年庆典，蛮多毕了业的学生和退休教师都充当了我们学校。刚刚给我们表演的团队就是我们南部中学退休教师，那是风采不见当年呐。不过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一封迟来了40年的回信。 我离开南部的时候是25岁，今年我65岁了。40年，我离开家乡40年了。 大军， 40年前，我跟随部队去加州支援。那场战争持续了10年，我跟我爱人分别了10年。我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也该回来了。可一场意外，让我跟时间脱轨了30年。那场战争，我受重伤陷入昏迷，部队把我转移到了军区医院，这一睡就是20几年。医生说我能醒来是个奇迹，一个昏迷了20几年的植物人苏醒了。可我醒来却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我从哪儿来，又该往哪里去？我在疗养院待了10年，才慢慢记起来我叫刘大军。我家在南部啊，我是一名军医，我有个妻子在家里等我。我错过了太多了，我错过几十年春夏秋冬，我错过几十年白天黑夜，我错过一个女孩整整40年的时光，我欠他一个解释和道歉。这一声道歉来得太迟了。小雨，小雨，小雨，现在还愿意接受我的道歉吗？ 我等了40年，从天亮等到黄昏，从黑发等到白发，是等到你了。我一直都知道他们背后说我是疯子，只有疯子才会每个月给你写信，每天去港口等你。其实啊，我清醒着呢，我只是怕我等不到你回来的那一天，所以我强迫自己 重复做一件事。 对不起，小雨，我回来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说这句话，我已经没有下一个40年可以等了。 小雨，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 我做梦都想问你，你怎么那么狠心，这么狠心抛下我？ 我陪不了你一个40年，那就让我用剩下的时光来补偿你，陪你走到最后。这一次，下一世，我都不会再离开了，小鱼，好吗？ 你不会骗我吧？ 是真的，不骗你。 好，拉钩。 拉钩。我要是骗人，就罚我每一世都陪着你。 那你要是没有誓言，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我要是没有誓言，就让我每一世都遇见你，陪你到永远。 你都是个老头了，还信人家小年轻说情话，也不害臊。 你就是变老婆婆，也是最美的婆婆。 你是在嫌弃我老吗？ 在我心里，你还是当时结婚的模样，不老。 不害臊。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说。走，我先带你回家，你太久没回去了，可别连门都认不得了。 走慢点儿，不急，我们还有时间。 好，走慢点，让时间也走慢点，慢点走。 冬天时我喜欢。 小玉， 我在呢。 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地球运动时火山温暖的容颜，比如剧烈摩擦后温度升高的铁轨，比如烈火燎原，比如灯塔覆灭后的海水。 刘大军回来了，带着40年的思念和愧疚回来了。人一生能有几个40年？在剩下的时光里，他们会更加珍惜彼此，慢慢的陪对方走到永远。时光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极致地永不熄灭的日光，比如爱和死亡，比如不顾一切地扑向你的胸膛，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这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寺庙焚炉中日夜不散的景象，比如油桶洗洗时子弹穿膛的声响，比如日照金山，比如秃鹫振翅时的乖张，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着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